你按照这个纹理可以雕山、雕水、化河，甚至可以雕宫殿的飞檐峭壁。你说不行，我偏要逆其理而为之，我就以这个玉的纹理，我偏要雕一个孙悟空的金箍噜棒，这个纹理就横在这金箍噜棒上。我告诉你，你即使金箍噜棒雕成了，它也很容易断掉。那甚至有的你根本逆其理而为之，你没雕成呢，就把这玉弄断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呐，管理管理，是吧？管是次之，你别看管是个动词，啊，你连理都不清，你这个理还没弄明白，那就是瞎管乱管，是吧？所以呀，养生管理，啊，健康管理，啊，不是把人绑起来，是吧？给人喂药吃，啊，而是顺其自然，啊，顺着自然的规律去进行调节，啊，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。那么，在健康管理的体系当中，是吧？也就是我们的五脏营养调理当中，是吧？我们要把它分几个阶段和进程。最初的是元气的管理，是吧？元气的管理，啊，也就是人的健康之根啊，元气为根，五脏为本啊。第二步大家都知道啊，四季养生，五行疗法啊，没错啊，就是五脏的营养调理，是吧？五脏的营养调理几乎就囊括了，记住啊，不是简单的五个脏腑器官，而是五脏体系啊，五脏体系，是吧？此外呢啊，为了更加的具体啊，哎，我们还给大家总结了人的这个情绪管理，是吧？情绪管理啊，其实呢就是人的什么呢，哎，五志啊，情志的调理内容。当然了，不能一口气吞个胖子，怎么办啊？逐渐的来学习啊。那么在元气管理当中啊，元气的营养管理当中，哎，最近有人就问到了，是吧？说啊，我是吃人参大补元气呢，啊，我还是吃这个啊，牛肉、鲫鱼、猪蹄儿啊，加上山楂、大枣来大补元气呢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人提出个问题啊，其实这个啊问题一点也不难回答啊，说你啊得了病到医院救命去，是吧？你是着急到饭店下馆子吃饭，你还是先到医院，你是输液打针呢，你是开刀救命啊？有的说那还用说吗，肯定这吃饭没有救命重要。哦，然也，那然也。那么我又问您了啊，说当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是吧，饭吃不进去，是吧，啊，药呢就更甭提了，也吃不进去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是吧？哎，还有呢，说医生你们开刀吧，大夫说开不了刀，回家吧，晚期。啊，那要是医生的话，那是伟大的白求恩医生，是吧？白求恩精神，那叫舍己为人，是吧？人无元气，百药不灵，是吧？你药都吃不进去了，你就该研究研究吃饭活命的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样呢，哎，让大家明确了，人参大补元气， 它是救命的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我们喝这个食补，是吧？我们喝小米粥的米汤，是吧？任米汤揉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吃这个牛肉鲫鱼猪蹄汤，培固元气。哎，目的是让你能吃得下饭，能睡得好觉，第二天早晨能睁开眼睛，能活动胳膊腿儿。啊，人有元气在，才有命在。所以呢，这两个非但不矛盾，哎，而恰恰呢还是相辅相成之道。啊，所以不矛盾啊。这刚才咱们说了是人参的补元气，是用药来吊住五脏之气，不让这个气衰竭，就像一个救命绳一样，把人呢从万丈悬崖上给你拉住。那说得了，有这救命绳吊着我，我不能坠下万丈悬崖，那我就在这悬崖边躺着睡觉吧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知死活啊，给你拽上来，你赶紧回家好好的，该吃吃该睡睡，别在悬崖上，别在悬崖上睡觉啊。哎，所以人参大补元气是为救命，是吧？而这个大补元气它是为了什么呢？哎，给五脏六腑输布气血啊，是给你攒足精神啊，叫绝地反击。活过来了吗？活过来了。光活过来，这口气上来，下口气咽了又死了，能行吗？不行。是要活得自然洒脱。哎，最后是要活到五脏六腑全自动，不能老个救命绳吊着你。哎，这是药补元气和食补元气之差异。是吧？所以哪个重要啊？是吧？都重要。啊，都重要。因为人不是简单的为了啊，我就这口气不咽，我就搁那耗着，不是。人是为了什么呢？哎，能够阴平阳秘啊，五脏和调啊，是为了能活得舒坦自在罢了。那么在补气的绕物当中啊，素有人参补气第一啊，人参大补元气之说。那么在补气的药疗当中还有一味药叫黄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中国的医家把它叫平民补药，是吧？平民补药。而且临床医家都知道这个黄芪补气的作用不比人参差，它凭啥人参第一啊？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你人参贵吗？是不是啊？何况现在有了这个科学技术，是吧？有了仿生物学、模拟生物环境的，是吧？长白山山地人参的种植，是吧？使那个原来得上深山采药啊，现在什么？哎，在那个山上的参棚里啊，就有孕育五年的生赛参，对不对？昔日王侯庭前宴啊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是吧？都知道啊，古代有这个名医，是吧？有起死回生的大夫。你普通老百姓你能用得着吗？你能瞧得见吗？啊，都是给帝王将相治病的，是吧？啊，包括那个皇宫的这个太医御医，那都是给皇帝看病的啊。啊，所以科技发展了还是造福于百姓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现在不用什么条件烧好了吧，是吧？哎，都能实现了啊，人参、虫草、鹿茸，是吧？雪莲，是吧？石斛啊，那都是原来王公贵族能吃上的药 啊，现在老百姓都能吃得上。啊，这是科技的进步啊，造福于人类的生命，是吧？好了，咱不废话啊。人参补气第一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它有生津之功，是吧？说补气谁不会补啊，是吧？补气的药，热性的药那有的是，哎，但是补气最怕过火，是吧？就像你吃北京烤鸭，是吧？都会烤，你给我烤我看看，人家烤的那是什么呢？哎，焦黄焦黄的，肥而不腻，啊，肥的流油，但肥而不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烤我看看，一是烤的半生不熟，呵呵，再火大点儿，烤成黑鸭子、炭鸭子，谁还吃了？所以补气最怕上火呀。哎，所以人参补气第一之妙，一是在于它能培固人的元气，叫养五脏之元气。其二，就是人参能够生津止渴。哎，是因为人参带着灭火器来的，是吧？啊，尤其是消渴症啊，尤其是消渴症，是吧？五脏津液亏损的气虚，那么人参大补元气，生津止渴。哎，它的生津的作用，哎，就是成就了它作为药中补气的这个江湖老大的地位了，是吧？叫人参补气第一。那么黄芪补气啊，不比人参差，是吧？那么黄芪它补气上不上火呢？啊，也不上火啊，因为黄芪补气啊，它也有一个生津之功啊，也有一个生津之功。不但如此，这儿我要说区别了啊。人参补气藏于五脏，所以它补的是元气和藏于五脏之气啊。而黄芪补气，它补的是肌表之气，所以在用食补的方子的时候，夏天中暑了，虚汗不止，虚汗自汗，是不是啊？午夜盗汗，哎，这汗症你都可以用到黄芪啊，黄芪。因为黄芪补气可以敛虚止汗，一切的虚汗症啊。而且黄芪不但可以敛虚汗，它还能脱脓生肌啊，皮肤感染了，口腔溃疡了，是吧？伤口不愈合了，是吧？包括一些慢性的炎症啊，你看现代医学研究，这个黄芪啊有天然抗生素的作用，能杀菌。那是它在黄芪的成分当中杀细菌吗？不是，是黄芪把阳气拖到肺，拖到皮肤毛窍，这样呢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有了气就有血，所以就解决了皮肤表层黏膜气血亏虚的慢性炎症和溃疡，以及感染久而不愈合形成的疮疔，是吧？你就像那古玩的青春痘，老感染长不上，哎，就要用黄芪，哎，脱疮生肌，哎，让伤口早点愈合，是吧？那这是什么呢？黄芪补气的第二个作用。那第三个作用呢？黄芪补气还能生血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最早的那个食补的方子啊， 叫当归生血汤，是吧？好多人一听，哎呦，当归生血汤，那一定是这个当归用的多呀，啊，非也。当归生血汤里边就有两味药，是吧？一个是当归，一个是黄芪。而这里呢，虽然当归为君药，但当归用的少，是吧？用10到15克。黄芪呢，黄芪用到了60克。所以呀，初学中医的人他就不懂了。哎呦，君臣佐使，当归生血汤，听这名儿名正言顺呢，对不对？听这名，当归是君药，我说没错，是当归是君药。那为什么这药里黄芪用60克，当归用10到15克？哎，这回大家要明确。君臣呢，可不是拼数量的。啊。总统就一个，啊，议员好几百呢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里当归补血汤当中的君臣之意在哪里？当归有补血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归肾补血，归胃调和气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补血，血从哪儿来呀？哎，我们学《黄帝内经》的养生智慧，我们大家伙知道，血不自生啊。血不是自己生出来的，是吧？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。你得有阳气，你才能生出血来。所以，气和血是互生的。所以，当归补血汤用当归补血，但血从哪儿来？用大量的黄芪，60克，必须是它4倍往上。来生化气血。那继而呢，还有一个食补的方子，当归生姜羊肉汤，是吧？这里边也是重用了黄芪啊，重用了黄芪，而不要一看名字那得，是吧？我就来点当归炖羊肉就得了呗，啊，一定要加黄芪。哎，正所谓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。啊，善补阴者。必阴中求阳，则阴得阳助而生化无穷。啊，道理在这儿呢，补阳气生阴血，啊，补阳气生阴血，而人参是纵补内脏的阳气，啊，而黄芪呢，补阳气生阴血，同时，啊，增加人的胃气的能力，啊，增加人抵御风寒。是不是啊？脸虚止汗，是吧？所以叫平民补药，啊，希望在这儿呢，大家把它区分好啊，不要一提补阳的药啊，你就想上火，别琢磨那个啊，因为天地之灵气啊，人参补气第一，人参不上火的道理，一就是人参带着灭火器呢，啊，人参有生津止渴之功啊，此外呢。啊，人光吃药是不能活着的啊，还有饮食第一，哎，所以那时候人参你贫苦老百姓不单是没有钱用啊，一个贫血的人是吧，一个什么呢，身体啊极度亏虚的人，你盲目给他用上人参就会什么呢，哎，鼻子流血，叫虚不受补啊，虚不受补。所以啊，为什么现今社会古代人种人参，是因为一人参贵，二人参补气，带着灭火气防上火，人参纵补五脏的元气，而且呢身体啊相对什么呢，你这个不内脏身体本质不是那么极度亏虚的人，他用上不容易生内火。那么现代呢，人参它又成为了调补之药的这个焦点，是吧？哎，而正是现代人都是富贵病啊，而富贵病其根本是啥呀，它其根本叫营养过剩 啊，营养一过剩，它对五脏来讲都是病邪，哎，所以人参呢，现今的培固元气，它生津止渴的作用又受到重视了，啊，又受到重视了，而且广泛应用，因为现在很少有那个极度贫困的人，是吧？身体极度虚弱的人，你在用人参的时候要慎重啊，你尽量先用平民补药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讲了五脏之气血，讲了人体啊有五大生命系统，心脏系统、肝脏系统、脾脏系统、肺脏系统、肾脏系统。那这个脏啊，大家要注意，中医说脏和西医解剖学内脏的脏，它不是一个字。我们平时说内脏的脏，都是解剖学在肉月旁这个脏，所以我们做体检也好，是吧，到医院这个看病也好，哎，都要做内脏的检查，是不是啊？小到 B 超 X 光，是吧，大到 CT 核磁，都是看你内脏这个器官，或者简而言之来讲，就看你这个零件出没出毛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说的都是内脏的形啊，内脏之形。所以呢，西方医学啊更重视于人身体结构的变化，也叫器质性病变的存在。但是大家要知道啊，啊，疾病的形成分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。功能性疾病指的是功能运转不正常，而器质性疾病呢，指的是零件结构破损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两个孰轻孰重啊？是吧？那治病趁早，你说这病轻的时候好治呢，还是零件都坏了的时候好修呢？啊，我们修汽车都知道，是吧？啊，零件没坏的时候抓紧调整，咱们花的钱肯定要少。啊，零件坏了，哎呦，不换件这车修不好，咱们争取换这个原厂的件，是吧？尽量别换副厂的件，啊，因为它吻合呀，合拍啊。那车的零件能换，人的零件呢？啊，要不怎么说我们得感谢高科技呢？高科技的现代化，人的零件也能换，啊，也能换，啊，什么肝移植、肾移植，是不是？哎，心脏也能置换，啊，那话又说回来，谁命不要了，把这保命的零件换给你呀？是不是？哎，科学水平能换，但是没人舍得给你换。是不是？哎，何况呢还有一个手术后的排异。大家众所周知啊，那个肾衰竭尿毒症换肾，手术费用就高达30万。那前提还得有人捐给你一个肾，那肾没花钱。是不是？哎，买卖器官违法吗？换完了拉倒了吗？没有。三年的排异期，抗排异的药又是30万，所以里外里加下来30加30，少说60，那多说就上百。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来讲，天文数字啊，是吧？所以呀，治病一定要趁早，人千万不要等零件坏了再想起来保命，那可就晚了，是吧？这是肉月旁的内脏啊，重点的是零件坏没坏啊。那么中医呢，上医者治胃病不治乙病，说的是高明的医生具有啊超前的眼光，具有一个前瞻性，在内脏的零件还没坏之前他就察觉到了疾病的走向，早防早治，哎，不造成什么伤害，不落下什么后遗症，提前达到医治的这么个有效的最佳的效果，故而叫上医，哎，高明的医生治胃病，在疾病尚未造成伤害之前有效治疗，不治乙病不要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再去挽救，是吧？那么已经病入膏肓了要不要救啊？医者父母心，是吧？该救还得救，是吧？就像那个救火一样啊，没着呢你提前防了火，河都着落架了你把火扑灭了，是吧？哪个功劳大，哪个意义更重大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防火胜于救火，养生保健就是防火，是吧？手术开刀那就是消防队，是吧？你再好的刀伤药它不如不嘎口啊。当然了，光说风凉话谁都会，关键是怎么让它提前预防，提前调养啊，不至于病入膏肓呢？哎，那么中医的这个脏它就是西藏的脏，哎，唐三藏的脏。有的朋友说那个不是小孩捉迷藏的藏吗？没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中医说内脏是藏在里面的神啊，藏在里面的神，不是拿核磁 CT 扫描，是一个人站在这儿，是吧？中医望闻问切，我一看你，是吧？哟，这人呢，眼神呆滞，目光无神，啊，脑萎缩，老年痴呆，最轻他也是个动脉硬化，检查去吧。检查完了回来，哎呦，大夫你不说我们都不知道，一查真是那个病。你说说是科学的水平高，还是中医望闻问切的水平高，是吧？哪个更有实际意义？和尚脑袋上的虱子谁都能看得见，是吧？满头密密的头发里面长不长疖疮你怎么能看得出来？所以入木三分，他不光是眼神好坏，哎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表里相依的科学知识。所以呀，中医内脏啊，它这脏主要是藏在里面的功能。所以啊，五脏系统，哎，祖国中医说五脏系统，五脏的病，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说你哪个零件坏没坏，而是你这个脏腑系统的运转机制坏没坏，是吧？你像心系统啊，有的老年人刚过60，说话就言不达意了，是吧？说了上句忘下句，知道不是？那你到医院检查心电图，他心脏没病，检查脑 CT 也没中风脑梗， 那大夫说没病回家吧。哎，好了，过个三年两年，脑梗了，心梗了，中风了，是吧？不是说没病吗？是有病你没看得到。所以呀，言为心声。哎，当人说话词不达意的时候，是吧？当人的目光啊呆滞，反应迟钝的时候，都是心神出了病，这是心之病。那么肝呢？肝开窍于目，是吧？那眼睛瞪得滴溜圆，你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甲亢吧，是不是啊？反过来呢，那眼皮撩不起来，天天眼睑下垂，耷了个眼皮，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呀？啊，查出甲状腺的毛病了，内分泌科光给吃激素，你知不知道？甲状腺的内分泌，它的总司令归谁管？归肝管。啊，归肝管。所以中医养肝。啊，中医养肝。哎，肝的阳气不足，肾阳亏，叫甲状腺减退。肝阳上亢，肝火旺，叫甲功亢进。一个是减退，一个是亢进。你看内分泌，内分泌它分泌的激素入血，那又是谁让内分泌的激素多还是少呢？都是由内脏藏在里面的神，它的内脏系统的功能来决定的啊。所以什么人得甲亢啊？生气啊，熬夜啊，喝酒啊，啊，什么让人得甲减呢？啊，懦弱呀，是吧？暗气暗憋呀，睡懒觉不起床啊，你。所以什么样的习惯就造成了什么样的内脏的运转环境，什么样的运转环境就产生什么样的气血。好的环境产生的气血叫健康，坏的环境产生的气血就叫毒素垃圾，甚至是恶变的环境。这是肝的系统。那肺的系统呢？是不是啊？西医检查肺，轻是透个视，是不是啊？照 X 光片啊，再严重的 CT 核磁扫描，看你肺有没有阴影啊，长没长结节啊，是不是啊？看你肺的透光度好不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都是看零件结构。那中医呢？是吧？中医不用看，眼睛闭着听你喘气的气息，你是气如绵长，是吧？你还是气如斗牛，像那牛一样呼哧呼哧喘，是不是啊？都反映你肺脏的功能，是吧？睁开眼睛看皮肤，肺主皮毛，是吧？皮肤黝黑的人，哎，这人运动好。哎呦，那皮肤长得可白净了，皮肤不紧致松垮垮的，不用说肺子有毛病，感冒流感他先得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你皮肤紧致，你肺的防御能力就强，你皮肤松弛，你肺的防御力它就弱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哪个好哪个坏呀？所以看着好它不一定好，是不是啊？它用着好它是真正的好。哎，所以身体好不好啊，自己都知道。另外你看那得鼻炎的人，那肺子他都是有毛病的，因为肺开窍于鼻呀、啊、是吧？所以鼻炎老在鼻子上开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那树叶都掉光了，你往树叶上浇水，树根都干了。哎，所以叫正本清源，是吧？这是肺。脾呢？啊，脾主肉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肥胖还是消瘦都要调脾。你食谷不化，哎，这是我要讲了啊。慢性结肠炎，慢性结肠炎，说拉的次数多，大便不成形，哪个好治，哪个不好治？次数多好治，是吧？次数多，它就是什么呢？你阴和阳的问题， 而不成形呢是化的问题。所以呀，调慢性结肠炎吃枸杞山药小米粥是吧，包括我们点天枢穴，晚上睡觉全腿推肚子，你先解决的都是排便次数的问题，后解决的是大便成型的问题。你看这里边病情轻重在这儿就得以区分。那么肾呢，是吧，肾呢，肾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。这个人肾好不好，你看他脑袋瓜大小就看出来了，因为那脑壳就是骨头啊，是吧。所以说你看有的人长得那个相面的说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，说人家脑袋瓜长得就方正，哎，这人先天肾气就足。你看还有的人生下来就小头鸡脸的，是不是啊，脑袋小脸也小，你不用说呀，先天禀赋肾精就不足，是不是啊，这都表现着内脏的神与外在的五体的之间的相的关系。哎，这是给大家讲了内脏它藏的神。那么总结一句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你是内调脏腑依其根，还是外治之节治其标，哎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有准确的拿切。这是脏腑的分别的论述啊。今天要讲什么呢，讲这个气的种论啊，分着讲讲了。合起来呢啊，合起来人有四气。一曰元气啊，元气。二曰营气。三胃气。四中气。这都是人体气机非常大的概念，是吧，在生命过程当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但具体下来都有什么作用呢，哎，我们给大家一一道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吧，对于我们养生评说是吧，实现身体健康意义最重大的也就是这个元气，是吧。我们常听啊什么养生的秘方啊，养生的绝学呀， 好多人趋之若鹜啊，这都跟大家有偷窥心理有关啊，一说是秘密都感兴趣啊，我这人不讲秘密啊，我们都讲啊大白于天下的事儿，是吧，光明正大，是吧。那么元气啊，元气它是养生当中啊很简单很有效很实用的操作的方案。它为什么这么讲啊，因为元气它非常的实用啊。我们的健康评说讲的更多的都是实用的东西啊，不讲什么小窍门啊小技巧啊。那什么是元气？元气，元气顾名思义，先天本源之气。谁给的？爹妈给的。所以咱们国家有个国策啊，叫计划生育啊。怎么计划呀？拿算盘计划吗？不是，哎，就是父母的身体健康，是吧，哎，父精母血，你才能得到健康的娃娃。这就是元气的基础啊，这就是元气的基础。那么光有基础就够了吗？是吧，生个孩子不给奶吃，天天给喝奶粉，是吧，生个孩子光喂奶，到天辅食的时候不添辅食，觉不让睡，是不是啊，熬的小孩得斑秃，哎，这都是在元气这儿出了毛病。所以元气，元气 是人体先天本源之气，禀受于父母。三七开，啊，三七开，三分天注定，怎么天注定的？禀受于父母，啊，后天靠自己。那后天靠什么呢？哎，三样：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是不是啊？我没说你必须吃什么秘方吧，你必须吃什么仙丹吧，别来那个，是吧？元气，元气，吃药是补不了的。为什么叫元？元就是起点，元就是起点。每年的第一天叫元旦，开国叫纪元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为什么我说吃药补不了元气呢？因为药治病靠的是药之邪性，以药之毒，以药之偏邪之性医人体之病。所以中药、中医、中药当中，它有这样的法则，叫寒则热之，是吧？热则寒之，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。啥意思？就是用药之邪攻人体的病邪。那么元气呢？它是本源之气，它不是外来的病邪，所以药是补不了元气的。那么元气只有生命的本能能补。那什么是生命的本能啊？吃饭、睡觉、走路。吃饭生化气血，是粮食当中种子的生发的力量，补了元气之阳。那睡觉呢？是吧？睡觉是养阴。那句话怎么说呀？啊，你吃三副好药，不如睡个好觉。啊，因为睡觉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调整的过程，这是现代医学的认为。而中医讲睡觉叫心肾相交，哎，是自己个儿对自己个儿进行身体大修呢。所以养阴之道贵于睡觉，哎，这是元气之阴，是吧？那元气有了阴，又有了阳，是吧？那它还需要一个调和，啊，还需要一个调和。哎，调和什么？就是活动。所以人类最好的运动方式是走路。人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上下沟通，实现了内外调和。所以呀，你像那老年朋友一见面啊，你身子骨怎么样啊？啊，看什么？看腿脚，哎，看你的腿脚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能不能走两步，你就知道你有多少元气了。哎，这是元气，啊，元气。那么除了这个元气之外，啊，元气怎么来？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啊，把饭吃好，把觉睡好，把路走好，这就守住了元气的根。元气不会无中生有，元气不会锦上添花，元气不是买股票，今天翻一翻，明天赔掉底儿。元气它就是你银行里边的定期存款，年年吃利息，那是老本儿。啊，而相反，什么开刀啊、手术啊、外伤啊、久病啊、激素啊、毒素啊、环境污染呢，这些伤害生命的东西都在耗散人的元气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好多听众朋友特别询问 骨质增生、骨质疏松、压缩性骨折、退行性骨关节改变的朋友，是吧？在医院补钙的同时，哎，能不能吃中药补骨？这个呢，我要给大家呀，多说一说。什么是骨头啊？是吧？骨头是身体的栋梁，是身体的构架。没有了骨头，人就是一堆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了骨头，我们支起了颅腔，啊，叫脑藏髓。我们支起了胸腔，里面呢有心肺。我们支起了脊梁，人叫脊椎动物，叫腰椎、颈椎，还有一个尾椎，尾椎加骨盆构成了盆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胳膊有腿儿，骨头里头藏着髓，是吧？骨头外面呢包着什么呢？包着肌肉，包着筋，连接着什么呢？血脉，外边裹着皮肤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啊，是我们一个完整的肉身。对于骨关节疾病，如果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，你还停留在熬猪骨头汤、吃牛骨头粉，甚至补一些什么碳酸钙的成分的普通的钙片，那我告诉你，您就太落伍了，是不是啊？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，你太 out 了，哈哈，太外行了啊。人是一个活人，是吧？你看有的老年人70岁80岁一个钙片不吃，是吧？筋骨强壮何不乱跳啊，你问他耳不聋眼不花，晚上睡觉不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哎，他有一个人体的自己自足的系统，是吧？其实人到老年呢，我们和成年的时候和我们孩童的时候，我们的饮食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小的时候吃了它能长个，中年的时候那种饮食它能干活，到老了咱们还是一个饭桌吃饭呢，一个饭锅捞菜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牙就掉了，尿就频了，摔个跟头就骨折了？不是你饮食结构缺什么成分，而其根本的原因是人的什么呢？吸收利用功能出了问题，是不是？那就好比啊，我们打个比方啊，原材料都有，但是没有泥瓦匠，你能盖起来楼吗？是不是？以至于过多的补充钙剂，钙离子过多导致人体的离子代谢平衡，是吧？钙离子过多会引发动脉硬化，钙离子过高会引发心律失常，是不是啊？人体钠钾钙离子紊乱之后会引发肠郁积综合症，肠道神经也紊乱了。所以呀，医学现代医学的研究它源自于实验科学，光实验不行，还要有实践。什么叫实践？就是几千年的积累，是吧？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，肾主骨生髓，冬季养藏，藏的就是肾精之道。所以呀，聪明的老中医拿杜仲牛膝枸杞，这是我十年前讲过的老方子了，是不是啊？杜仲牛膝各15克，枸杞10克，泡上3斤到5斤的高粱酒，泡满一个月，每天晚上饮3钱，佐餐而用，是不是？说喝这个杜仲牛膝枸杞酒 是吧？咱们老百姓自己泡点药食同源的药酒，怎么就不起夜关节不疼了呢？难道是喝酒喝好的吗？那以前也喝酒啊，是不是啊？白酒、红酒、啤酒他也喝，他怎么关节还疼呢？难道就是这里边的树皮树根起作用了吗？没错，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，中医中药寻经归源，是不是？说这个历史是非常绵长的，所以啊，在这儿大家共同的提问的这个问题，吃钙片要不要中药补骨，我们的回答是一定要。哎，你可以到当地的中医院呢，啊，请老中医给你开个中药补肾养骨的方子，啊，当然，杜仲骨碎补啊，杜仲骨碎补，这都是补骨的中药材当中的顶尖之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如果把它做成药或者做成保健品，哎，这用的会更好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就简单回答这么多，是吧？那些天天吃维生素的，天天补钙的朋友，提醒您，不是你的饮食当中缺了这些物质，而是您的脾胃吸收，肝肾的利用。人常说叫肾主骨生髓，你那肾主不主骨了？是不是需要补一补肾精，养一养骨髓？是不是需要补一补肝血，调达一下你的筋、肌肉和椎间盘？哎，这是中医中药文化，是吧？人生百病根在五脏的文化精髓啊！希望大家不要把这老祖宗的这个宝贵的精神物质文化财富啊给丢了，这就不好了。大家的问题啊，我就简单的回答这么多啊。下面咱们就言归正传啊，书接上回啊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个一，哎，就是人的一罐子元气啊，一罐子元气啊。从哪里来呀？从父母，哎，父精母血，先天得道啊。到哪里去呀？啊，靠后天的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靠生命活动养之蓄之，是吧？这个元气有何功啊？滋养五脏，哎，滋养五脏。让五脏行使生命功能，养护着我们生命之花长青啊，我们都愿意听这句话，哈哈，长生不老，是吧？但真的能实现吗？实现不了，是吧？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生老病亡的过程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太阳啊，我们常说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阳，太阳已经步入中年了，是吧？和太阳相比，人是很渺小的，是吧？所以人不过百岁，这个百不是一百啊，是一百多，120岁称之为天年，这是《黄帝内经》当中的记载，啊，人不要信口开河，啊，所以人的寿命